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Get up, get up, get up， 精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咁好啦，翻嚟啦，咁就嗱，呢一个咧，林郑咧，今日嗰个造作大会咧，咪请咗一啲网台去做记者去访问佢嘅。 哦，系啊， 系咪？咁嗰个网台咧，竟然系热血时报啊！ 其实我都打咗个突，我听到热血时报呢个名嗰阵时，因为按道理我系林郑，我要请网媒上嚟，喂，其实有品嘢，有 立场 可以俾你揀嘅，我唔，甚至中新闻都得。 嗯， 但我唔明点，偏偏佢系揀热血时报噶。 系咯， 其他去晒边度咧？ 系咯，即系你系嗱，因为其实呢啲通常咧就系点样咧，系收咗采通，即系采访通知先入去噶嘛， 系啊， 系收咗采访通知，唔系你自己冇即系贸贸然去嘅。 喂，如果你听翻苹果个 Facebook Live 咧，佢都讲噶，感谢林太邀请佢哋过嚟。你 唔系，我真系觉得好奇怪。 你有冇收到？ 我之前嗱，我冇收到啊，真系冇收到。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因为咧，你先唔好讲点解林郑佢哋会揾热血时报啦。但系，即系你知啦，《热血时报》或者热狗佢嘅立场就系咁样噶嘛，即系嗰阵时五月嘅时候，旧年五月嘅时候，阿张德江嚟香港， 嗯、 就系话咧，我唔想赋予佢合法性，系嘛，我去无视佢， 唔理咯、 就唔理噶嘛， 成个本土派都讲到明唔理咯， 我就唔理佢吓、啊，喂，但系。喂，众所周知啦，林郑系即系属于呢个张德江授意吓、啊、所钦点嘅一个人啦。所谓中央就系张德江所钦点嘅人嚟噶嘛。 嗯， 张德江你唔理，你竟然理一个低一级嘅林郑，理一个佢钦点佢林郑，咁点样讲得过去啊？你仲要多谢佢叫你采访、啊，理所当然噶嘛嘛，采访权系。 系啊，同埋你见到689同埋林郑呢五年嘅作风，其实佢哋都系唔请网媒噶嘛。 系啊， 突然间请，其实黄鼠狼拜年居心不良噶呢啲。 系啊，真系好奇怪、啊，即系呢个就咁。但系 anyway 啦，即系即系嗱呢个第二血时报咧，佢哋都我谂都即系开心到咧屎忽毛都松晒噶啦。点解咧？即系或者叫佢吐气扬，即系吐一番口。吐一口污气啦，应该咁叫做。 独家、啊，大佬。 因为早排大家都知啦，因为佢嗰阵时就话呢个 Facebook 咧就唔俾佢一个即系新闻机构认证啊嘛，所以屌晒鬼啊嘛，系咪？咁啊，点解唔俾个新闻机构认证佢咧？我哋大家都知啦，因为其实佢系作假新闻之余，仲要作假新闻，作捻到咧，即系令到三个几个僆仔坐监噶嘛，因为冲击立法会嗰单嘢。系嘛？咁所以你有 check record 咧，已经证明咗咧，你其实你都系一个咧，即系叫做 失实传媒啊！ 呢个失实传媒嚟噶，呢个冇嘢好讲噶啦，呢个即系你唔使讲噶啦。但系点解林郑去揾呢啲人咧？其实林郑今日揾嗰啲人咧，咁啊今日揾咗啲咩人咧？啊，我哋睇下先啦。咁样就，佢今日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啦，即系嗱，你话地产四大家族里边咧，起码有两个冇嚟啦，即系。嗯你呢个李嘉诚啦， 国氏三兄弟咯， 国氏三兄弟冇嚟啦。 嗱，见到咩？ 嗱，李泽钜咯，反而咧喺阿胡叔咧，嗰次话系宣布去马嗰日咧 ，to run 嗰日咧，佢系阿呢个阿李泽佳咧，阿李泽钜啊，系鬼鬼祟祟咧，系有嚟到个噃，系嗰日又有去到噶吓，咁。是咁样㗎喎。咁但係呢就今次佢又冇嚟啦係咪 嗯。 除此之外又有啲咩人嚟呢 咩陈志思下家嚟。陈 志思就梗㗎啦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咁有边啲人呢我睇返先啊。哦 佢今日就宣布咗咧呢个竞选团队嘅名单先，咁啊有啲咩胡定旭啊、罗文瑞啊、个罗仲荣啊嗰啲，即系咩李秀恒嗰啲，大家都知噶啦，盛志文都知噶啦，咁啊资深顾问嗰啲咧就李兆基啊、刘千石啊、刘津义啊、乜乜物物啊，诶仲有范取啊有啦，系嘛，仲有呢个咧，仲有就系、是，今日有去嘅、哦，仲有阿边个、哦？有今日有去叫做系捧场嘅咧，就系、是、有啊呢一、這个叫做星岛嗰个叫咩名啊？ 燕仔河何柱国， 何柱国啊，有何柱国去、哦，咁同埋就系有一啲咧叫一啲凉粉商人啦、 啊。其实你讲到尾咪就系当年喺梁振英身边跟洪鼎白嘅嗰班， 系啊。 中联办系统商人 系啊，中联办系统商人啦、啊，咁就嗱呢一班人，仲有啊边个？仲有咧嗰、那个就系叫做系恶少啊，边位恶少咧？就系、是、 林建岳， 林建岳啊， 系 唔系杨岳桥啊？仲有黄志祥都有去嗱、啊，咁我想大家记住呢几个名啊，黄志祥、何柱国，同埋就系啊头先我哋讲啊阿燕仔可。啊，唔系何柱国，真系烟仔可黐捻线吓，呢、啊、几个，同埋阿林建岳呢三个名，咁阿鸡棒妹咧，郑嘉纯咧，本身今日都会到嘅，咁但系冇办法啦， 胜传中锋系啊， 系啦，咁但系应该咁讲啦，四个名啦，郑嘉纯即系阿鸡棒妹啦，黄志祥、何柱国同埋林建岳呢四个人，咁呢四个人有咩咁特别咧？咁样样，不如我哋去段片睇下咯。 喺香港被夹返内地，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嘅赵建华，一直被指同香港富豪圈关系密切。赵建华关系网，纯官恶少梁振英都有份。赵建华行事一向低调，喺公开资料揾到确定担任董事嘅公司就只有呢间。当时佢系以加拿大护照办理董事注册手续。睇翻一四年成立嘅文联会，简直就系一个富豪俱乐部。董事名单盛光熠熠，董事兼理事会会长系丽新集团主席林建岳，董事包括英皇任寿盛、近日全中风入院嘅纯官、顺治主席黄志祥、星岛主席何柱国、恒大主席许家印，仲有岳少嘅助理、林郑竞选团队之一嘅陆汉文。而梁振英就是文联会的资助人。前年我们都有讲过，文联会建立新平台，目的是令特首选委选举分饼仔更加有利啊。 阿龙，你明不明为什么我刚才会叫你记那四个名字？ 全部都同同萧建华有关的嘛。 萧建华咧，即系而家俾人哋拉咗上去咧，就胜传就系、是、因为十九大嘅卡位，呢、這个权力布局咧，即系为呢个习总咧清除障碍而拉咗上去嘅，就供啲咩人出嚟咧？咁啊，当然系江系嗰啲人啦， 直子啦，曾庆红， 曾庆红，因为佢点解咧？佢同嗰个咩曾伟啊，即系阿曾伟，即系曾庆红个仔咧，就非常之熟嘅。 嗯， 吓咁咪 仲有系车峰啊嘛， 吓车峰系啦，咁车峰就系阿边个嘅女婿，唔捻记得咗添啊，咁但系就大家都知啦，佢自己咧就管理成过万亿嘅资产啦，而佢自己个人嚟讲咧，亦都有成有上四百几亿嘅身家啦，系咪非常之犀利啦？咁呢一单嘢咧，其实讲真，就阿萧建华。佢係一個紅頂商人都毋庸置疑㗎啦。咁好多人就將佢就同阿李波事件係去做比較。我覺得呢樣嘢呢其實嗰個可比性比較低嘅。 唔係點解會做咁嘅比較嘅原因係在於佢兩個返到嚟都被人夾返上去㗎嘛。 係係係。咁但係但係呢我哋見到呢就阿蕭建華呢其實佢 suppose 應該係好穩陣㗎。因为佢带咗三个保险套咁多， 你讲紧加拿大护照、香港居民身份同埋日本 唔係主要係咩？佢本身係呢、這個佢有呢個中南美洲一個小國咧嘅外交人員身份嚟嘅，即係佢係享有呢個外交豁免權嘅，應該係。 嗯， 係乜？佢係咁樣噶嘛？佢係有成三重身份噶嘛？而呢個日本嗰 part 咧，佢就嚟咗香港之後。咁佢就將佢一啲即係資產咧，就開始就慢慢咧就轉移過去日本，就透過佢老婆咁樣做嘅。咁當然啦，其實點解要捉蕭建華咧？其實亦都係響即係同過年嘅時候係嘛，應該過零禮拜之前啦，就同一個人嘅一個專訪咧係有關嘅。咁嗰個人係邊個咧？就係、是、咧，琴日阿索記背得好熟嘅喎，嗰個係啊。咁就據聞就一位，即係上個禮拜咧，就一位咧就同阿蕭建華同樣背景一樣，都係做呢、這個呢、這個私募基金嘅。嘅一個咁嘅人啦，即係其實就爆呢一個咧，就爆啊集系嘅一啲官員嘅一啲內幕， 嗯， 即係主要就係、是、就話啊郭文貴啊，郭文貴就係走去爆啊呢、這個就係、是、就攻擊集系嘅人，分別係邊啲人咧？就係而家嘅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咁傅政华系咩人嚟嘅咧？哎，原来呢条友咧，以前系江系嘅，以前系跟上海帮揾食嘅，即系都系做即系呢啲公安系统出身嘅人啦，系咪？咁但系呢条友咧就非常之恶劣嘅，个底又非常之曳嘅。郭文贵就话佢咧，佢从来咧佢都系用佢自己即系敲诈勒索啊，做政治迫害啊呢样嘢咧去揾食嘅。 大陆边个唔系咁样？ 而除此之外咧，咁佢仲系呢个系佢仲系呢个北大方正啊，呢一间公司嘅幕后嘅大老板嚟嘅，吓佢呢间公司系大老板嚟嘅。咁佢而呢一个人点样咁恶劣咧？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即系你经过呢、這个大纪元所报道啦，因为呢个傅政华咧就以前系、你跟开阿老江揾食，梗系会对呢、這个即系呢个法轮功唔客气噶啦，系咪？除此之外，原来咧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咧，点解旧年或者近年嚟咧咁嘅701大抓捕咧？ 嗯， 其实原来就系阿傅政华搞出嚟嘅，就系冇事咧，无事生事，即系喺度，即系一个咧，即系无事斗非嘅一个鹰派嚟嘅，其实系。咁当然好大镬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啦，佢除咗即系呢个郭文贵，除咗去讲呢一个即系呢个边个坏话之外咧，即系呢个傅政华坏话之外咧，佢仲讲呢个胡舒立。胡舒立系咩人咧？就系、是、呢、這个财经杂志嘅一个副老总嚟嘅，好似系老总定老总副老总唔记得咗啦。咁、而呢个胡舒立又好搞笑嘅、就同呢个咩咧？就同呢、這个黄岐山咧关系非常之微妙嘅、点微妙啊？哇！黄岐山佢系冇结婚噶嘛，亦都冇仔女噶嘛。 嗯， 但唔知点解会讲到咧，黄岐山同阿胡舒立咧系有私生子嘅。 黄岐山系姚依林女婿嚟嘅， 我唔知啊，唔系黄岐山系冇仔啫， 系咯。 咁但系唔知点解讲到话同呢个胡舒立咧之间就有私生子嘅，大佬真系大镬。咁啊，攻击集系嘅人啦，系咪？咁因为就系佢喺度爆咗呢啲人嘅黑材料啦，又话又期间好似讲过阿齐乔乔啦，系咪？即系齐乔乔以前就有啲资产就卖咗俾呢一个萧建华咁样样，咁就俾佢攞嚟套现嘅。其实就咁，正正就系因为咧阿郭文贵就爆咗料之后咧，就祸害到阿萧建华啦。 嗯， 系嘛？咁阿萧建华以前咧，其实都系做过一啲好多大买卖噶啦。咁啊，琴日即系阿索记都讲过啦，都唔再重复啦。咁啊，即系包括主要最大嗰笔买卖咧，就系、是、其实系呢个山东鲁能咧，本来咧市值系成700多亿嘅，但系咧即系呢个萧建华咧，就利用佢自己关系咧，以30多亿就贱买咗翻嚟。 嗯， 系啦。咁啊，有即系有啲咁样嘅背景嘅。咁而 而点解即系呢一个，而点解要拉呢、這、一个呢一、這个阿萧建华咧？其实咁当然啦，萧建华佢既然做得上海帮咁多买卖，系嘛，即系话尤其系即系管理好多即系呢个阿曾庆红家族嘅啲资产，当然有好多黑材料啦。 嗯， 喺十九大要摆平呢一啲即系敌对势力咧，咁梗系要去公料啦。系咪先？呢个好肯定嘅，呢、這个就 其实王立军事件咁样嘅啫，你咁讲、 啊， 你王立军系因为知得太多，嗯、所以佢先寻求保护，然后俾人捉翻去，咁跟住习近平利用王立军就走去怼薄熙来。喂，同样地，你阿萧建华而家就喺香港，喂有三重身份，但都最后都系俾北京捉翻嚟、 嗯， 然后就俾习近平准备十九大嗰阵时攻击所有政敌，然后俾佢顺利就霸晒啲位。 嗯、 其实可以系一模一样噶、 哦， 只不过唔同嘅就系话王立军选择喺重庆嘅美国领事馆嗰度、 嗯、 就自首，咁、 嗯、 而阿萧建华系因为喺佢喺境外嗰度不情愿咁样俾人捉翻去咁样嘅啫， 嗯， 一模一样嘅喎。 咁、啊、而呢件事件之震撼咧，系令到所有人咧都觉醒咗啦、 嗯， 就系、是、咧，无论你带几多个保险套都好咧，中共都会捉你嘅，系嘛？即系个结论就话俾我听、嗯，就系、是、中共要捉你嘅话咧。你带几多个土都冇用嘅。 其实同北韩都冇一样嘅啫。北韩六十年代都系咁样噶嘛，喺日本嗰度捉啲政敌翻去噶嘛。 系啦，咁但系 最公开承认嘅北韩系。 咁但系咧，呢半年以嚟咧，喺立法会选举呢半年以嚟，冇半年咁多嘅，四个几月啦。有一个人非常之感言，但系从来都冇俾人捉嘅。 其实两个嘅，有一个叫曾玉成，另外一个咪成报咯。 系啦，即系 exactly 啦，嗰个就叫做谷俊行。 嗯， 谷俊行咧就讲即系自己喺大陆咧有好多同事就受好多压力，系嘛，即系同佢相关嘅人咧喺大陆都会即系受到压力啊，咁样即系去点样去恐吓啊又成啦。咁呢样嘢咧，即系嗱，你讲江系势力咧，其实呢个你亦都可以解释到嘅。咁我之前听阿边个讲啦，我唔知听阿教授讲系嘛，有好多即使系有好多建制派嘅，即系我唔系话教授啦，我就算有啲报道都咁讲，建制派其实有啲亲友即系喺大陆，即系亦个自己嘅生意都俾内地一啲市政府、地方政府威胁啊嘛。 嗯， 系嘛，即系喂，如果你唔撑阿林郑嘅话咧，你唔同我哋一齐 V 撑林郑嘅话咧，你就扑街噶啦。 冇办法，香港好多地产商佢哋已经个根基喺大陆嗰度，你见陈启聪你知咩事啊？ 系啦，即系嗱，你有个幻象嘅，就系话咧，点解即系林郑公布咗选举之后咧，除咗你话好多媒体，香港有好多媒体就假借中央嘅意志，就系话咧中央拍咗板噶啦，就系拣咗林郑噶啦。而喺大陆咧，亦都喺度施压咧。咁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噶嘛，喂，冇可能啦。林郑如果真系有十足嘅把握，就冇可能咧系会有系会洪荒之力噶吓、啊，即系呢个和港四人帮，佢有信心嘅话，冇理由出到洪荒之力。你出还出，你唔使出得咁核突噶，因为其实讲真的，你用恐吓呢一招咧，其实七伤拳嚟噶嘛，你系有机会造成反弹啊嘛。边啲人会出七伤拳啊？ 好 desperate 嗰啲人咯， 就系佢觉得自己冇明天嘅人啊嘛。而边啲人觉得自己冇明天，起码张晓明就系啦。甚至乎喺大陆，而家十九大前夕系俾习近平势力斗到七零八落嘅江派势力就系啦。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咧，点解有一班人咧，哇以死相搏啊，即系假传中央意志，都讲到咧，即系要做，要甚至乎要造成一个既定事实咧，林郑系赢紧。 唔系，你记唔记得之前有个报道啊？中联办直头话同嗰啲建制派选委讲，已经攞到政治局嘅批准、 啊， 就要你哋班人就全部投晒去林郑。如果唔系咧，就逐个名上 嗰个现在台 系啊， 嗰、那个现在台好危险噶，大佬，因为佢已经出咗律师信俾呢、這个。某网媒噶啦，某网台噶啦，咁、啊、就可以解释到，其实系咪一样嗱？ 谷俊行穗所受嘅压力喺大陆都受到，而喺大陆嘅受到，点解传唔到嚟香港咧？边个人有能力喺香港拉人而唔拉？似习系，系咪？而呢个萧建华就系俾习系嘅人拉上去啊嘛。习系喺香港， 唔系习系香港，因为 冇人系拉唔到嘅，但系佢有啲人拉，有啲人唔拉。佢而家嘅结果又话俾你听，佢拉咗一个江系嘅势力嘅人。 但有样嘢唔合理喎，唔合理就在于，既然系咁嘅话，喂，佢拉萧建华，其实系就系想攞萧建华手上面，江系喺香港嗰啲，喺香港或者海外嗰啲资料嘛。 嗯。 但问题，佢既然斗到江系七零八落嘅话，佢大陆都揾到啊，点解特登要拉萧建华翻嚟咧？ 大陆都揾到，点解拉萧建华？ 因为喺大陆嗰度，即系都有班掌鬼，就赌过去集系嗰度噶嘛。 嗯、 即系你讲傅政华其中一个啦。既然系咁，喺傅政华手上面都有好多嗰啲江系经济犯罪嗰啲资料噶， 嗰啲黑嗰啲黑材料。 系啊，咁佢做乜要揾萧建华呢个 keeper 翻嚟咧？佢可能即系 keeper， 佢即使好多钱都好，佢只不过系 keep 咗班官嘅资产其中一部分噶。 嗯嗯嗯， 仲有大量嘅秘密账户，佢哋系唔知噶。 咁啊，好大镬喎！ 你谂下，喂，即系数翻五六年前啦，当年温家宝做国务院总书记嗰阵时，喂，economist 啊，即系真系查册啊，都查到。有用温家宝夫妻开嘅名开嘅瑞士银行户口六十几亿嘅存款啦、 啊。嗯嗯。 係啊。 係咯、啊。所以我都好肯定呢，我相信啦，即係你喺佢哋而家，即係我觉得唔止立法，唔止特首选举㗎啦。特首选举前后后其实喺十九大之前呢，当然啦，特首选举之前呢都会有一啲呢，有陆续有啲黑材料爆出嚟啦。但系呢啲黑材料呢，我估就唔会系候选人嘅黑材料，但系呢系会好多系一啲呢，即系呢啲选委嘅黑材料俾人爆出嚟，而起一个呢叫做一个震慑嘅作用。但系一啲好，即系一啲系好有好有名声嘅一啲建制派，嗱，即系你去到生死战，嗱，真系生死战啦。但系呢个唔系民主派嘅生死战，呢、這个系江派同埋咧习派嘅生死战嚟嘅。 我谂都唔系咁简单，甚至系中联办自己本身生死战。点解咁讲咧？就 系 话，你见到中联办利用六八九呢五年里边大肆扩张，中联以中联办作为核心嘅商业王国，咁亦即系话中联办都会帮江派喺香港度使唔少钱啦、啊。咁嗰本咁嘅账簿，到时到后俾人供咗出嚟，咁香港商业调查罪案调查科系咪要查中联办啦、啊？咁到时嗰啲嘢先至系见真章啊嘛，讲紧、 啊。所以其实咧，嚟紧呢半年咧，唔系呢两个月先啦，肯定一定会有大花生食嘅，一定有大花生食嘅。而且啲大花生咧，其实就系用嚟咧，震慑对手嘅，系嘛？即系譬如好简单啫嘛。屌你老尾，我叫你查林郑，你唔肯嚟，扑你个街，我就放你黑材料。我打捻咗电话俾你噶嘛，你做咩唔捻嚟啊？你系咪想死啊？我就揾一个，我就系揾一条友，我揾啲劲嘢放出嚟，就用嚟震慑你班捻。 所以你见田北辰好醒噶，本死无大碍。喂，大佬你日吹夜吹，一早 announce 咗。 嗯。 系啊，佢嗰啲反而冇咁惊。 佢真系本咗死咯，大佬真系。 系啊， 佢真系本咗死啊。 冇办法，即系义气问题。你谂下，佢直选出身，佢又系同林啊叶柳同一个党嘅。 嗯。 喂，你叫佢阵前倒戈撑林郑，喂佢仲要对住叶柳四年噶，你放过佢啦，大佬。 系啊，好惨啊，真系。所以即系我又觉得咁样咯。即系其实嗱，第一就其实咧，都几即系。嗱，呢啲又係冇證據啦，但係我哋估計咧，我諗都唔會差好遠㗎啦。嗱，習近平咧就喺香港就捉咗啲人㗎啦。而點解淨係習近平先有能力捉人咧？香港，因為其實咧呢、這個講翻就係呢幾年嚟咧呢個國安委嘅佈局㗎。因為咧就國家安全法係舊年立嘅， 国安委咧就好似前年就搞出嚟嘅。咁我哋嗰阵时嘲笑啊嘛，你记唔记得国安委咧？ 嗯， 成立嗰阵时咧就乜鸠嘢都管噶嘛， 嗯， 系嘛？即系哇呢、這个咩？咩太空安全又管啊？咩信息安全又管啊？网络安全又系 国安法咩都有噶嘛？ 咩食安又关佢事啊？呢啲咪乜鸠嘢关佢事啊？咪即系同埋包括咧，即系其实印刷媒体都关事嘅。咁所以点解咧就会捉鸠咗啊李波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就旧年啦，唔系应该咁讲前年就系、是、大陆就有个叫做清源行动。就咩叫猎狐啊？就追查翻嗰啲咧，即系一啲资产外逃嘛。 嗯， 就追查咗好多资产外逃翻嚟啊嘛。咁同时间咧之后就喺旧年就成立咗一个叫做系境外缉捕局。咁境外缉捕局咧系公安部搞嘅，好大镬喎、啊！嗱，头先我哋讲一个名，一开始嘅时候讲个名叫傅政华，公安部系傅政华。是处理的，而其实呢习近平他这几年呢其实是想在公安系统里面搞大动作。两件事，第一件事就其实这个是很大镬的，在公安系统里面搞一个独立的一个反贪局。 ICC? 是啦。那当然啦，公安部其实那个反弹很能大，亦都很难搞。 喂，你睇当年香港警察啊，点样对付 ICAC 啊？点样应付 ICAC？ 你都知咩事啊？ 而老习点解要揾傅政华咧？因为呢个人够狠啊嘛，系一个狠脚色嚟噶嘛，用呢个法轮功嘅讲法，呢个狠脚色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习近平咧，佢亦都冇人用，咪以毒攻毒咯。系咪？即系等于嗰阵时阿罗斯福啊，揾个 banker 嚟制呢个咩啫嘛？系嘛？嚟制住一班即系金融界啫嘛，一样嘅啫嘛。即系其实就系揾你出身嘅人去制你，系嘛？咁佢亦都冇人。咁你而家吓，即系呢、這个嗰啲咩上海帮揾人嚟搞鸠佢，咪即系搞我啫？系咪？咁喂，我而家仲有大动作要搞噶，系嘛？我要有改革要搞噶，即系我真系冇得搞啫，系咪？ 嗯， 咁梗系同你死过啦。咁呢、這个境外缉捕局亦都系归呢个国安委啊，佢哋搞嘅。所以其实咧，呢几年你叫李波又好，今次啊边个呢个萧建华都好，都系佢 order 嚟啊嘛。 嗯。 而匡系势力咧，似乎系未搞，但系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构思好耐噶啦。因为国安委咧，其实喺呢个江泽民当政嘅时间咧，佢去呢个美国考察嘅时候，见到 NSA 啊搞得好成功啊。所以就想学佢啊，即系呢、這个叫做咩啊？国家安全局吓，咁所以就搞啊，咁啊想统筹晒所有嘢咁样样，咁啊大权独揽，咁但系江泽民搞唔成啦，吓、呢、這个胡锦涛亦都食唔正啦，咁啊最后尾咧就变咗呢个习近平食正啦嘛，咁但系隔代钦点佢嗰个江泽民，冇估到佢咁反骨噶嘛。而最后尾竟然咧，屌你作法自毙，喂呢个系咪报应咧？呢个真系报应嚟嘅，大佬啊，真系。不过 anyway 啦，咁即系其实萧建华呢单嘢咧，关系到十九大， 嗯， 亦都关系到呢、這个特首选举。中环交错， 咪大家系见到萧建华走，俾人夹咗上去之后， 嗯、 林郑嗰个嘅造势大会突然之间比想象中冷清， 都估到赖啊， 都估到少少嘢噶，大家都 点解？喂，你嗰班大妈晒一早收到风啦，你搞呢啲咁嘅嘢，同埋讲真，你谂下，萧建华其实佢系有佢搞呢个明天系啊。佢旗下嗰啲即係金融机构呢加埋埋呢佢选委票系成廿几张㗎。你喂真系此消彼长㗎呢样嘢系。阿林郑少廿几票呢、這个阿 胡苏就多廿几票㗎啦，抢篮板球㗎啦，个嗰种状况系。 就系、是、咁简单咋嘛。喂、嗯、又系一样啦，同侯志强一样㗎啫，商界大妈晒一样啫，都系唯利是图嘅。而我觉得喂，鸡扒妹醒翻都好，我谂都系会西瓜靠大边噶啦，系嘛？咁你讲嗰啲乜嘢啊？吓，你而家萧建华俾人拉鸠咗上去，吓、啊、你咁捻威啊？你之前搞呢个咩文联会啊？文联会咩嚟噶？文联会系头先我哋 opening 嘅时候播一段片，就系、是、关于 就系呢个萧建华自己搞噶嘛，系嘛？即系哇，又揾晒呢啲乜嘢？诶、哎，黄志祥啊，今日去撑场嗰个啊，系嘛？仲有呢个咩啊？何柱国啊，今日又去撑场嗰个啊。咁啊，阿鸡扒妹又好彩佢中咗风啦，系嘛？即系咁啊，仲有阿边个？ 阿六八九都有份嘅做赞助， 六八九又有份啦。哇！呢扎全部都系光系，唔系即系呢扎人全部都系和广四人帮嚟嘅，系咪好清楚啊？系咪好清楚啊？喂，其实讲真，喂呢单嘢佢哋有理由震嗱，点解？亦都解释到点解星岛系第一个跑出嚟，系话曾俊华有红灯，就是、因为佢都系呢一个呢个康系势力嘅， 佢哋 曾庆红嘅康系势力嘅人嚟啊嘛，系咪？即系属于呢一个权力体系嘅人啦、 啊，嗰条路线行嗰条路线嘅人。 咁所以系咪解释到咧？系嘛，即系起码有个解释啦，系嘛，即系如果啲网友有其他发现嘅，有其他解读嘅，即系我都想即系大家即系交流一下啦，话俾我知啦，系咪？即系嚟紧啦，呢一个月就肯定系大把花生噶啦。 嗯， 咁、啊、所以咧，民主派，我觉得即系咁讲，你话而家曾俊华去搞啲咩民意战啊？喂，搞啲咩？嗰啲咩众筹啊，你唔撚使理佢，最好唔好理，最好唔好理。即系我觉得策略投俾佢系一件事，但系中间嘅过程，喂唔好参与一个形象工程嘅一个造神运动。 咪同埋嗰啲即系觉得唔系特首选举唔系自己舞台嗰啲，最好会揾翻自己嘅 issue。其实一到新特首上场，唔理边个都好，大家都准备打硬仗噶啦，咪当趁呢段时间当休息做下功课咯。 啊、 即系好过你而家咁样走出去丙薯片又俾人丙、你丙林郑又会俾另外一班人丙，两面不讨好嘅其实。港投白票更加系俾人嗤之以鼻。 系啊， 即系失语嘅话咪 要离开咯。你即系不如你民主300+咧，你真系翘埋双手坐山观虎斗啦，系咪？呢一个唔系民主派嘅生死战，但系似乎咧。就是江系与集系的生死之战，而特别是中联办的殊死一战。喂、你不要讲话什么 Lesser Evil 啦，大家都想中联办死的是吧，大家都想张晓明死的是吧，大家都想他扑街的是吧，即是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咯，其实。 同埋你是现在甚至300+他不理啲候选人，他都要跟商界联络的。喂，商界都要想返中联办被清算之后要怎样争夺啊，中联办留低落嚟的那些咁嘅生意空间的。 嗯。 是啊。 咁啊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是吧，咁啊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对正经，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王，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